锵锵三人行，你看我都穿上了疲惫型。香港这一下子啊，哗一下就冷了。 那你在北京待惯，怕什么？ 哎呦，今天啊，香港的这个天气，你从北京过来，不但不要脱衣服，你反而要加衣服。 我强烈的抗议这个香港政府啊，他们在所有的这个大楼里面，在冬天的时候都开冷气，咱们公司也开着冷气， 是吗？ 大家都穿着棉衣坐在冷气房里面，一点都不环保，而且一点都不舒服，为什么呢？千百次的问。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香港叫动感之都。 对，没错，没错，没错。 过去有人批评过说香港不节能， 对， 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正是人家香港专业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作为一个大陆仔第一次来到香港，我就发现呢，专业的社会是什么呢？什么功能都给你弄得足足的，弄个冷气啊，好家伙，我一到那个菜市场，老太太卖菜的穿着夏天穿着羽绒服在里边卖菜，后来就有人批评说你这样太 过分了。 但是相比之下，当然咱们这个内地有些地方你可以说它也是节省了能源，但是有些地方那叫不靠谱，就说你这个有空调的地方怎么还开的人浑身流汗，你就没有开动，有些地方是没有电，就是这也不太好。 其实现在整个亚洲最环保的地方是朝鲜， 怎么讲？ 那你不知道人家譬如说拍这个卫星图片啊， 嗯， 整个东亚地区啊，就我们朝鲜半岛、日本、中国几个地方拍下去，只有朝鲜这个地方晚上是黑的， 哎， 晚上没灯， 嗯， 然后呢你就看到它非常环保，所以而且没有光害，抬头包准能看到星星。 哎，但是你我跟你说，好多地方，你包括这个比较穷的地方啊，哎，实际上客观上讲，现在大城市里的人啊，你说这人也是一个怪圈， 嗯， 有了钱之后呢，其实你看他追求的一个是吃草， 嗯， 对吗？就不吃肉，吃素，追求的全是那个难民的生活。哎，这很有意思。 所以有一个笑话嘛，不就是说有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说我的理想就是等我老了以后在这个海边有一个房子，每天能看大海。然后人家那个打鱼的就说，那我现在就实现了，我在海边有个房子，我每天看大海。 这就是人生哲理了。 对， 对，所以今天香港出了个大的话题啊。当然香港大的话题从来就很有香港的这个特色， 对，啊， 哎，什么大话题？杨娟很感兴趣。 对， 嗯，也不是我很感兴趣的，因为我实在躲不过每天都在这个新闻里看到这个。就最近在香港呢，有一个27岁的女运动员， 前女运动员， 前女运动员，她曾经代表香港参加过亚运会的，很厉害的一个 德国冠军吗？ 她应该 好像没有 前亚运 得过 啊，滑艇。滑艇 运动，滑艇女将， 咱们可以看看她的这个英姿啊，嗯，现在长成什么样不好说，但是 这样，现在就这样， 那还是挺年轻的， 年轻漂亮，27岁啊， 不都说有好几个孩子了吗？ 应该 那人家早生不行吗？ 对呀，啊， 就是， 但是她的最大的， 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然后你看她下边。 哎， 这是他当年的英姿， 当年，哎呦，这挺美啊，主要是照片拍得好啊。 嗯，那他最近呢，被这个就是他这个72岁的干爹啊给告上法庭，为什么呢？因为他拿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性爱录像带去管这个男的要300万。这个男的就把他告了，然后这个女运动员叫陈学英吧，他就说，他说其实我不是想管他要钱，我是想吸引他的注意力，因为他最近都对我很冷淡，他认为他们俩之间是爱情。 哦，拿勒索钱财当成吸引注意的手段， 你不能说勒索这两个字， 为什么？ 因为今天他现在还没有定罪嘛，所以我今天在微博上我说勒索这两个字，很多人对我很反对的，说这个还没有定罪，你们媒体已经一边倒的，就 是 认为 香港这地方特别讲究法治， 但是问题是媒体不管嘛，现在香港的媒体已经全部都在绘声绘影的描绘中间的细节啊，然后谈他们一开始怎么认识。因为这个女运动员呢，就退了下来之后呢，去了酒楼当侍应。那么在酒楼茶楼一个当侍应呢，那么这个富商呢是每天早上去那饮茶，然后慢慢见得多了，见得多了之后呢，就后来认了干爹干女儿什么，然后后来再搞着搞着就开始上，好像只上过一回床， 没上过，至少两回啊， 这个 事儿比较熟悉， 这不是这个啊，这个我跟你讲啊，香港的这个报道啊，它很能反映很多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你看他往哪儿聊啊？曾经15岁代表香港参加亚运会的滑艇女将陈学英，就涉嫌啊，都叫涉嫌以性爱影片勒索这个72岁富商300万，案开审啊。他说什么呢 ？X 富商昨天现身法庭做供， 你知道香港媒体啊说，哎呀，他裹着全身裹得跟木乃伊似的就进了法庭，但是呢，香港记者居然有本事看出说这人有两道浓眉，从这露着两浓眉，而且说身材高大，步履轻盈， 就猜是谁了。 一说话呢。是广东话，但是却有上海口音。 对，描绘的让大家就是大家去对号入座，因为法庭是不让他披露这个 X 富商到底是谁。 对，这个原告不让他。 对，但是这个杂志的描写呢，因为香港的富商可能也不多，在七十二岁到底有几个呢？大家可以去排一排。 广东话有上海口音， 对， 两道浓眉， 所以自己对比一下，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对，现在这个范围已经收到非常窄了啊。说这 X 富商说呀，他说呢，这个。到今年两个人才发生性关系。他说是当时啊，是看到他婚姻失意，就后来这个女的离了婚了， 对， 而且也看到他没有钱供养孩子。而这个陈学英声称，他还以为说离了婚之后，这个干爹 X 富商承诺会 照顾他， 这才两度与他性交。 嗯，哎， 我就觉得女人是不是骨子里对性这个事儿不太感兴趣？他老这是，但咱不是说做性交易，但是你看，我就觉得你包括听他们很多女孩聊天啊，也往往就是说，哎，你跟他那个了没有啊？说，哎呀，他都对我什么连个项链都没送呢，我怎么能跟他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潜意识里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待价而沽吗？就是说，看你不是，当然女人呐、啊，倒不是说物质背后，她拿这个看精神。 嗯， 你这不是有女孩说了，说你说爱我，爱你总是有体现的吧？你 很多女人之间流传一句话，说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男人有没有听过，反正我是听过的，有女人这么说，说这男人如果不肯为女人花钱呢，肯定是不爱她，就是肯为女人花钱不一定代表这个男人爱她，但是男人要不肯为女人花钱呢，是一定不爱她。所以很多女人确实会把这个男人花不花钱当成一个标准来衡量。 哎， 这个爱情到底有多少？ 我跟你说，你就是说你不能，就是说你不能那么聊，就是说你要说这女的她成妓女了，也不是这样，女孩子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问题在于，今天的这个社会，你不能从地上捡根草，或者说像电影里的那个喝个可乐把那个环拿下来，这是我给你的戒指，人不觉得这浪漫了，对吗？觉得你无聊了，对吧？你随便买点什么，哎，杨娟，就咱做最便宜的一个小首饰，你戴着这玩意儿， 我不戴首饰。 啊，是吗？光着脖子等着人送呢？ 不，真的不戴首饰。 那你说的， 我不喜欢戴首饰。你见我这个耳环是公司的，大概10块钱吧。 啊，那找你倒是省开支啊。 对对对对。 但是你肯定要别的，你可能要房子，对吧？你肯定就是说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你说表达感情，过生日啊，你得吃顿饭啊，买个蛋糕啊。嗯，这个女孩倒不见得是要你的物质，但她会觉得，哎呦，你过个生日连生日礼物都没有吗？或者你跟我交往了3个月，你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买过呀？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东西。 那这个事情我反过来问，我很好奇，就假如一个女孩，我们能不能够说她不肯为男人花钱的话，就表示她不爱他？ 我觉得是一样的， 可以反过来， 可以反过来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女孩子也会为男人买礼物的，但是男人呢，通常就是会不会把这个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因为很多人现在衡量这个男人是不是成功啊，或者说这个社会是不是成功的，都是拿金钱来衡量的。我觉得你要去，就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女人来说，她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就是完全独立的或者是隔绝的这样社会当中，你出门你就要见到人，见到人你就有你的社会关系、你的工作关系、你的朋友、你的父母，所以呢，你走到哪里都是钱，很多人都在拿这个标准来， 走到哪都是钱， 走到哪里 都是天国了，走到 天国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就会造成这种社会现象。那现在确实我也承认没有一个就是非常简单单纯的爱情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样子，山楂树之恋那样的。 山楂树之恋票房好像一般嘛。 对对对，所以无论如何这件事就是给了杨军很大的启示，是不是？所以你今天特别想 就 是 说 以 后 别干这种事。 最大的启示就是以后要带好摄像机在身边，是吗？ 而且这个事情，这个陈学英在法庭上，他有一句话很是名言哦，他说：“我不是妓女。” 对。 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在说他们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呢？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就觉得他如果是牵涉到钱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认为他是爱情。就像这个那个笑起来很难看那个，就是小甜甜的那个情人叫什么？ 陈振聪 啊，对对对， 他 在法庭上，他把他们俩之间的证物都呈现出来的时候，他要证明说这个我们两个人是爱情的，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爱情了。 哎，那我还不太同意，我是觉得啊，爱情啊现在啊变得很复杂了。有我觉得有一瞬间的爱情，这一段就所谓最纯的哈。可是呢，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嘛？你作为两个人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现在觉得是掺杂着很多很多东西的，是它完全不是纯洁的，它完全不是纯洁的。你像，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说这里面可以看出好多呢？你看这个报道说，刚才说吧，就是说女方认为他会承诺照顾她，我才两度跟他性交，但是呢，不料第三次把他拒绝了。就感到这个对方72岁老翁啊，马上就变了脸，你知道吗？马上就冷淡啊，他有感被骗，还讹称以性爱片段索取金钱， 讹称就没有拍到。 不，他说的是，就是他是用要钱这种方式来吸引这个 X 先生对他的注意。 但到底有没有拍过东西？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钱。关于这个片段是不是存在，现在不知道。 这个法庭正在调查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意思，你看这个你就从另一边去理解，就说这个男的是吧，有求欢的这个需求，一朝被拒绝马上就变脸，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很多。就是两方面啊，我听说一些女的啊就骂这个男的，就说真是个欲望的动物。为什么呢？他这个欲望和他的情绪之间呢，真的是可以有这样条件反射的关系。我好有一比，咱说食色二欲，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无肉不欢，他每顿饭啊必须吃肉，他就觉得这个肚子里啊有个那个小野兽，就每饿了的时候，要是他老婆做出了个菜啊，一看没肉啊，他梆就拍桌子，就他觉得，他就后来给我讲，他说那个火啊是从肚脐儿这个地方蹭一下就冒，完全按压不住。好多女的说这个男的，就说为什么心理学家都不建议老婆这个性惩罚男的，说这个男的受不了这个，就是说他求欢他马上就变脸。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咱们很多时候聊这个八卦呀，我觉得咱们的路子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啊你看看他们都聊什么，这个事儿里往往能看出很多东西。你比如文道，你说这是香港的大话题，香港人从此对这个里边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香港人对于这种牵涉性交易啊什么人伦的这种道德议题特别感兴趣。对啊，比如说像前阵子不是还有这个李兆基的儿子找代母生孩子那件事儿吗？ 仨儿子。 对，因为香港人平常看电视剧啊，像无线那些电视剧来来去去收视率都很高，但你又觉得很奇怪，那收那个连续剧来来去去的话题都是什么婆媳不和啊，什么家里头的二儿子娶了个老婆多坏啊，谋夺家产啊，然后老爸爸有个二奶在后头又怎么样啊，来来去去搞这套。就整个香港人虽然像叫什么700万人住在一个国际大都会，但这个心态完全是个农村的心态。 有些词儿我是从香港文化里学的，什么伦理剧是吧，这现在我们内地也这么用，伦常惨剧，说这个东西最吸引人。 没错， 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这个伦，看来就是 香港人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 特别感兴趣。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现象在香港也挺特别的，就是香港有很多富豪家庭嘛，这些富豪家庭真的是生活在那个鱼缸里面的，就是家里面什么事儿都让别人知道的一清二楚。那咱们大陆也有不少富豪，但是那些富豪可神秘的很，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没错。 那为什么在香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感觉好像所有的香港人都很关心这些家庭？ 我觉得是最近几年更厉害了，因为最近几年香港贫富差 差距大，香港也有很强的仇富的心态嘛，最近几年。 嗯， 那以前其实大家也会喜欢讲富豪，但是以前讲富豪讲的还相当正面。 嗯， 但最近几年呢，变成就是千方百计要挖一些富豪的隐私。 嗯， 尤其是阴私啊，坏的隐私。那么这时候呢，让大家消费一把，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你有钱，虽然我赚的钱全给你去买房子去了，但是你在干什么坏事我可是一清二楚，你别以为你高高在上怎么样，都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甚至我那天跟他们聊，我就觉得啊，只要世上还有贫富差距， 嗯， 或者说还有名人非名人，就是只要人间还存在不平等，这个八卦就永远不会停 止。没错，大家喜欢， 因为没有的他就意淫那个有的 嘛， 对吧？哎，你这个，你为什么这个伦，这咱就一说就是伦常惨剧。 嗯，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你要想乱伦，对吧？你就是想，你也没那条件。咱们都是在伦内生活的，你发现没有？一个丈夫，一个老婆，你没条件。可是你知道吗？名人或者说是富豪，他到了一个世纪的节骨眼上，你知道吗？他是有条件越过这个伦的。对吗？他可以找几个女人。 在普通生活当中，可能也有挺多的这种不伦的事情， 啊， 只不过大家关心的很少。但是如果这种富豪也出了这种很多不伦的事情，大家就有那种心态，就觉得你看他们也都是人嘛，他们也不就是 没错。而且这件事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一来这是个富豪， 嗯， 二来呢，就是从这件事的关注点，你可以看到香港人的态度的转变。就以前如果一个富豪，比如说包养女星或怎么样，然后被勒索这种事儿呢，大家呢会谴责那个女的，会觉得这个女的是个坏人，这个女的是怎么样。但在这一次这件事的报道，我发现几家传媒啊，好像对这个女孩呢不是太强的道德谴责意味。 嗯， 就大家反过来一直在想那个富豪，或者起码比较中立。 嗯， 这就表示整个香港的媒体跟媒体所代表的背后的明星的态度转了。 哦， 就以前呢会觉得一个女孩啊想办法去勒索富豪，哎呀这个贱女人怎么样，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看这个人甚至同情她。 而且呢，你知道聊出来点咱们这个大陆媒体都似曾相识，我记得过去咱的报道不是在那儿这个拍案而起吗，路见不平吗，说当年我们的举重冠军什么什么冠军 帮人按摩 沦落到这个捏脚的，对吧？这是怎么搞的。我现在发现香港的这个网友啊都说了，前香港亚运滑艇女将退役后，一家三口每月靠中援金8000块为生，导致你看他说导致跟72岁 X 富商发生性关系，最后发展到勒索300万，搞到上法庭。一个前亚运运动员连基本生活都不能维持，还谈什么申办亚运发展体育，拿多少金牌都是废话。我觉得这个，哎，这反映人心向背啊！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给你们啊看一个照片。也是跟这个情妇这个有关系，咱们这个导演可以出一下。这是作案现场，本月9号，安徽宣城宣州区副区长张洪斌因情妇索要200万，将其杀死后再施自首。同一天呢，湖北一个县政府办的副主任李光生同样因为情妇索要200万，将其杀死并抛尸。所以网友们说，提醒各地当情妇的美女们，下次一定不能要200万这个数，不太吉利。 190万就差不多， 哎，但是我就咱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啊， 嗯， 我现在的思想都有点变化，我现在都觉得女人要钱呢，我没有贬义，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个觉得你不是好女人，这跟我哪怕是一年之前的想法都有改变。你先从我这儿，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说这个事儿。现在这个社会啊是个很贵的社会，是一个一出门就要钱的一个社会。 嗯， 那么而且你比如说这个爱情哈，咱刚才说了一夜情，或者说咱们就玩一天，这个可以没有金钱因素，但是只要稍微处得长一点，或者你们同居，或者你们谈婚论嫁，或者你们要孩子，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伸手就是钱呢。那么你说 就说一个女的要钱，这是我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牵涉到一个人的出路问题吧。 是啊，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讲香港那个女运动前女运动员啊，运动员什么概念？我们想想看，她必须从小到大，她就是很专门刻苦的长期锻炼自己在某个项目上面。于是她能够代表香港参加亚运，对不对？然后当她奋斗完了，达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顶峰的时候，下来才二十多岁。然后跟着他就沦落了，没有出路了，到九流当侍应了，你想想看。 嗯， 那么你像他这个情况底下，他是没有出路的，他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选择在他前面了，他的人生的光辉时间已经结束了，过去了。 嗯， 那现在唯一他比较特殊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女的，而且长得还比较好看。 嗯， 但假设如果是一个男的，他会不会也这么干呢？假设一个男运动员二十多岁退下来没事干了，也长得比较帅， 我觉得是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个互通有无的关系。 对啊， 你要是个富婆，他要是个小帅哥，又穷又帅，对吧？那个又富又老又怎么着，那他也一样是要钱的。 因为你像他现在很多女孩，我们说要钱，其实也许是因为他出路并不太多吧。 为什么？你们根本上你们两个人呐，经济水平有差异，你们俩人在一块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是甚至到具体吃饭肯定是有钱的， 谁付账呢？ 付账买单吧，对吧？两人去酒店开房，你不能让穷的那个买单吧。 而且我觉得在香港其实好像有一种文化，你看所有的标题啊，在评价一些这个嫁入豪门的这些什么就是明星也好，年轻女孩子也好，十几岁嫁进豪门的，她可能一下子把她家里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她都是叫成功嫁入豪门。 嗯， 或者是娶到富婆的也是成功，那个成功也是男的就用引号的嫁入豪门，这样 就跟拿了金牌一样， 就是拿了金牌一样。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你人生的一大成，因为确实是没有人的生活能够这样。